亲爱的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天父，向下感恩，在五旬节的今天，我们多么的盼望你碰触到我们，你的圣灵降临在我亲爱弟兄姐妹就来到你面前的朋友们还有孩子的心上灵里，让我们在这场敬拜当中慢慢地得着你的能力，得着你的恩典，得着你所要我们做的事，让我们大胆地在你面前承认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你所拯救的人，你所拯救的失丧的灵魂，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因为得着你圣灵的浇灌而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在你面前的行为得你称义，在你面前被你分别为圣，让我们活在你的国度里，在这个世界上来彰显你的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 诚实啊，这个我问一下，但是不必回答。有人认为自己是完全诚实的吗？不用回答，不用回答。这个有人认为自己还算是诚实的，有人认为自己不诚实，还有人认为偶尔诚实，偶尔不诚实。那到底我们是不是诚实的人啊？所以所谓的诚实，我记得我在这边讲过一次诚信啊。诚信是一个相对的，是一个相对的，就是因为你诚实，别人相信你；因为别人诚实，你相信他，所以这个中间产生了一个诚信。可是这个诚实啊，我们有对人的诚实，有对自己的诚实，跟对神的诚实。那么，对人的诚实容易呢，还是对自己的诚实容易？还是对神的诚实容易？这个可以回答，哪一个容易？对人的诚实容易，还是对自己诚实容易，还是对神的诚实容易？都不容易。OK， 所以做个诚实的人是不容易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从小被教导要做诚实的人，是不是？那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因为他是信实的神，所以他跟我们立了新约，跟我们立了旧约，所以他立约他是不会毁约的，所以他跟我们之间呢，他给了我们很多诚信，他让我们值得相信他，因为他是永恒的，他是永不改变的。我们中国人常常讲说这个大恶如善，大奸如忠啊，就意思就是说这个人看起来是个忠臣，可是他那个内心深处啊，他有动机，他那个动机啊很难去衡量，但有一天那个动机出来以后呢，他就不是大善，他就不是大忠，他就是大奸，他就是大恶。这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常常会为了不好的动机而去做正确的事情，听得懂这意思吗？我们心里有动机，但是我们做起来的事情让别人觉得我们做的都是正确的事情，那个骨子里啊不晓得在想什么，不晓得，但是有个动机，有个需求。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讲这个大人物啊，讲的话十之八九别人不会记得，但他做的事情啊别人一定记得。这一讲到这个毛泽东讲过什么话，还记得毛语录很红吗？现在还有人可以说毛语录讲了一些什么话吗？背不出来，当然我们背不出来，也许中国大陆背得出来哈。那么我们国父讲了些什么话，记不记得？博爱，对吧？记得啊。这个我们知道他留下什么东西的？建国大纲、建国方略、建国什么方针啊？反正这一类的我们都知道，国父建国他做的这件事大家都知道，但是讲了些什么话呢？我们不一定会记得。所以我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世界上面，你讲过什么话不重要，你做过什么事比较重要。你做的好事别人一直会记得，你做的坏事别人也会记得。有一天我从根生团契出来，因为根生团契有很多的生命见证，那生命见证都印成小册子，就突然看到有一本，我就特别有兴趣把它拿了。它的标题是写神恩让我死里逃生。这个写这篇的这个人呢，他是个死刑犯，他在民国89年，也就是2000年的时候呢，他们结伙杀了一个人。为了什么事呢？为了这个人去纹身， 欠了纹身店10000块钱，所以呢，这批介乎在成年跟未成年当中的这些人呢，就持棍棒把这个人打死了，手段残忍，之后的处理也非常残忍，所以呢，他就被判死刑了。他被判死刑，被判死刑的时候，他后来过了差不多10年，他写了这本见证书出来。他怎么写呢？他说：“神恩让我死里逃生。”他说啊，当他原来在犯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个基督徒，是个基督徒。但他在犯这件事情的时候被关的时候呢，又是合伙的、结伙的，所以呢，被判了死刑。被判死刑呢，一直到高院五审都是死刑。五审之后呢，还要准备6审。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他在监狱里也是被辅导，也被基督教的团体辅导。那么在这个辅导当中呢，他非常痛苦。他说啊，他失去很多。在他2000年过后10年当中呢，他这个失去了很多，他不停的失去。他从入狱以后呢，他失去了他的妻儿，失去了抚养他的祖父母，失去了他的父亲。他父亲虽然没有失去，但父亲得了严重的忧郁症，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照顾。所以他在那个当中，他失去了很多。他每失去一样的东西啊，他的心里就好像被掏走了一块肉一样，他非常难过。因为在那种环境当中啊，他没有办法去想他还可以得回什么，他只有想到他会失去，他不断的失去。到了有一天，我很快要讲他经过，在他那个很痛苦的那个阶段当中呢，他也很长的一段时间，他照样成根，照样祷告，这样读圣经。他说：“因为我是个基督徒，但是呢，成根的时候呢，他把它当成一种形式，因为他觉得很痛苦，痛苦到他宁愿死掉算了，因为他觉得他活得没价值。他不但没价值，而且他是别人的一个伤害，他造成了别人的伤害，造成了家中的伤害，造成他自己无法挽救的伤害。但是他是基督徒，所以他成根，他每天祷告的时候，他就觉得好像是个义务。那么他这么做是因为他自己在读的经文当中呢，读了很多圣经，但他也没办法去想，他只是读而已，他觉得他该读他就去读。所以他必须坦白说，那阵子他虽然相信神，但却不是完全的相信，我的信心是不够的啊，时好时坏。其实我们不一定要有他那个处境，我们不也是这样吗？我们也不是时好时坏嘛，有的时候信心大增，有的时候信心全失，有的时候坐在那里读圣经，像你在讲，你在讲上啊，然后还会阿们啊，这个就是诚实。诚实，所谓诚实是你对自己诚实嘛，你对陪伴你的人诚实嘛，你对那个在上面看你的那个上帝诚实嘛。所以他就在一次这个玩笑的当中呢，有个弟兄就跟他开玩笑说：“我看你这个样，这个基督徒做的也很痛苦。”他说你记不记得？他说：“你记不记得耶稣受洗以后，经过试探，带了旷野，经过试探3次以后呢，天使伺候他，他就开始出去招收门徒，开始传福音，传悔改的道，传神的爱，只要人回头。”他说：“那你为什么不试试？你也节食40，禁食40天。”他说：“也许这个你可以看见神到底给你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呢，他就姑且一试，禁食了40天。禁食40天，当然他没有做出那种让别人觉得很严重那样，像那个马太福音讲说这个假冒为善的，或者你禁食的时候让别人看出来你很这个很苦的样子，或者是你祷告的时候用很长的句子在那祷告，让人家知道你很敬虔，还是说你做了好事情的时候，你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像这样的事情，这个在马太福音里面或者在福音书里面常常讲，这叫做假冒为善。假冒为善，假冒为善就是演戏的意思，就是装成那个样子，让人家别人觉得你是那个样子，这叫假冒为善。那么所以他在那个地方他就禁食了40天，他禁食了40天，在那个当中呢，他一直都没有得到，然后他每天都在求神啊，神啊，你到底在哪里？但你让我更清楚的感受到你，我快要信不动了，快要信不动了啊！一个要死的人，然后每天祷告也禁食，40天到最后了，到最后禁食到最后一天的晚上，他终于感觉到了神，在他心里清清楚楚的浮现了一个念头， 说你真的认罪了吗？他听到一个声音，你真的认罪了吗？他说你真的认罪的话，你真的需要神吗？你真的愿意接受神成为生命的主，或者你只是希望获得他改判而已？很清楚的声音，40天啊，40天。这个当在那个当中，他非常警醒，听到这句话，你真的是很诚实的跟我在求吗？你真的是认罪了吗？你真的是知道你要跟我求的是什么？你真的承认，像你受洗的时候，你讲你是我生命的主，你是我的救主，你真的把我当成你的救主吗？还是你真的要我帮你改判，死刑变无期徒刑？他这个时候他完全悔悟，完全醒悟，他所得到的那个安慰啊，是没有惧怕，是说他要说诚实话，他没有真的悔改，因为他在整个官司当中啊，一直到最后到第五审了，所有的人都改判了，只有他还是唯一死刑。在那个禁食40天的最后，他得到了，你真诚实吗？你跟我真的诚实吗？上帝跟他讲，你对我你真的是诚实吗？你真的把我当救主吗？你真的悔改了吗？回转了吗？我个人常常这样问我自己。我在这边不止一次讲，我诚实吗？我刚刚讲的不用回答啊。在我被呼召的时候，我不止一次讲，我在被呼召的时候，一直到我真正的被呼召是去装备6年半的时候，我还是糊里糊涂的在那边装备啊，我就是读圣经读得很喜乐，在神学院躲得很开心啊，然后每天清早就出门，然后开了我那部很大的车子，像那个小汽艇一样的车子啊，很舒服。可是每天早上开出去的时候，我就跟上帝讲，主啊，我已经失去很多了。你就帮我留这部车子吧，让我到神学院装备完你再淘汰吧。就到6年半的时候，我的车子被淘汰了。我的车子不是淘汰，我车子早就淘汰了，把那个师母的车子也淘汰了，让我那半年开始走路，开始坐公车。在那个当中得到一个朋友的告诉我，要我禁食3天就好。那我说好，我就禁食3天。3天以后呢，这个家里的人不太知道，就后来以后觉得禁食很好，很好，好在哪里不知道，就是禁食少吃一点嘛，大概觉得说精神很舒服。可是每天早上开车的时候，就是那个心很软，非常的柔软，开着开着眼泪就掉下来，吃面包也会吃到眼泪掉下来，自己都会觉得怎么回事啊，怎么搞的。就那个时候开始那个圣灵跟你说话，就是非常清楚非常清楚，而且你是一个非常踏实非常舒服的一种环境。可是你不知道你要什么，你不知道。在那个半年当中开始突然觉得神打了我一耳光，突然想要牧会。前面6年半从开始装备都不想要牧会。所以在那个当中，我到底跟神讲了实话没有？我到底要什么？神非常清楚。当我们在这样进行的时候，他说他领受到神碰触到他，所以他开始他不说谎，他要说实话。说实话就是要打这个官司啊，打这个官司要全部翻盘，开始说实话。他开始说实话的时候，就觉得他第一对不起的人是那个律师，那个律师陪他打官司，从头从地检署开始打到这个高院的5审，都是听他的那一套。就他说我开始要说实话了，那我第一个对不起就是这个律师，那他以前讲的话他全部要翻盘，那这个律师后面官司很难打，他一定很难过。所以他就在那个机会，他就得到另外一个同学是死刑定验，他有一个法服会给他的一个律师在打这个最高院的那个官司。他就想说那我找这个律师好了，那上帝也帮他安排，他就去找了这个律师，这个律师也愿意帮他接下来，把案子送出去，送到高审，送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一送进去呢，停了1年没有下来，他想死定了，这1年没有下来是坏的兆头，就是意思就是可能不会驳回。那最高法院如果驳回，那就高院再审，那就有6审7审再下去。所以等了一年以后呢，通知他驳回的理由呢，让他的律师看了都吓一跳，说他这一组的法官啊非常仔细，他驳回的理由是一般法庭不会去找出来的理由，驳回的理由。那他们非常细心的在看他的案子，然后驳回了。驳回以后呢，开始再审，到了6审，6审以后又中间又拖了很长的时间，他那个中间是 这个凶兆很多啊，然后换了一组法官，然后一直拖一直拖，拖了很长的时间，大家都告诉他这个不是好兆头，不是好兆头，他自己也觉得死定了。然后最后来了一组法官，那组法官这个法官呢嫉恶如仇，声名远播，在那通通都知道，哇，你这案子分了他，我看你是必死无疑啊，大家都跟他这样说。然后一直拖拖拖拖到一直到10月6号，到那天要本来是这个要宣判，一直拖到10月6号改成辩论庭。改成辩论庭的意思就是还有点希望重新辩论，那已经拖了很长了，叫他去辩论。然后他就感谢主，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辩论，我就照实讲。那改了那个辩论庭的那个日子刚好是他的生日，可是这一组法官呢嫉恶如仇，所以大家就跟他讲，哇，你的生日去听这个宣判，去做这样的事情，我看是这个必死无疑。然后呵呵他去，后来那个法官跟他讲，他说好像没有听过法官这样说，在他来讲，法官当庭跟他讲，他说如果你能去跟当事人的母亲和解，我就判你无期徒刑，给他一条活路，给他一条活路去和解。他在里面想，给我和解我也是死路一条，我没有钱呢，没有钱和解要赔钱呢。他说在这个时候，那个神又给了他天使，这个天使呢就是黄明正啊，更生团体牧师在辅导他。后来去看他，就跟他的那个律师一起去看他，就跟他讲说，法官讲说要和解，他说我们觉得说你应该有个机会，那你的机会呢就是跟他谈和解，谈和解当然要赔钱了，那当时的标的100万，那因为官司刚开始的时候他赔了40万还有60万，他说我坐在牢里我怎么去还这个钱呢，他说我除了做业金做 劳动的钱，那个钱很少，然后加上我写作赚一点文笔钱，然后我可以还他，但是目前来讲是不可能，那如果不能和解就死路一条嘛。那所以那个隔了几天黄明正就跟他谈，然后带了那个律师，然后最后带了那个张俊雄去跟他谈，他就很感动，说这些人这么爱他，还让他在死里有希望，还告诉他60万他们帮他凑30万，那还剩下的30万你自己还，自己努力的作业，反正他是无期徒刑还在里面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当中，法院宣判改他无期徒刑。在判无期徒刑的时候，他说感谢主让他活下来，那也许人家觉得无期徒刑非常长，但是对他来讲是有一条活路，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想到要去宽恕，要求宽恕，要求宽恕，所以他又开始诚实的面对这个被他害的这个人的母亲。所以最近有一个我们常常听的转型正义，最近有个修复式正义。所谓修复式正义，就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你要做一个诚实的人，你不但诚实的人，诚实的认罪，诚实的改过，诚实的相信神可以帮助我们，诚实的去要求饶恕。在上次讲了一部电影里面，最后他中间经过他小孩失踪，他跑到小屋去，他接到一封信，跑到小屋，遇到一些人，好像是三位一体的，这个三位一体的一个象征的人，因为他车祸，所以他昏迷在那个当中，事后知道，所以在那个当中他遇到这样，遇到神。我刚刚要讲的意思是说，遇到神，我们今天五旬节来讲，讲圣灵，我记得在这边也讲过，我们的教会是福音派呢，还是灵恩派呢？我讲过，我们既然是福音派，也是灵恩派，如果福音没有圣灵帮助，没有那能力来的话，你传不了福音。五旬节的意思是怎么样？让我们来诉说神的大能，那些话都是讲神的大能，那些话都是来见证神的荣耀，那些话都是来传福音用的。如果圣灵跟我们同在的时候，没有让我们做这样的工作，那个不叫圣灵，那个不叫圣灵。如果那个是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一定是见证神的荣耀，去彰显神的大能。你怎么彰显神的大能？因为圣灵与你同在，如火般的舌头降在他们身上，说各样的话语，说各国的话，可以互相交谈，说什么？说神的大作为，这很重要。传福音，说预言，讲异象，看做异梦，这些都是圣灵同在。五旬节圣灵降临，是说因为我们的相信，我们在神面前的诚实，所以圣灵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赋予我们这样的能力，成为神的器皿，被他使用， 来彰显神的荣耀，来做见证，做生命的见证。所以一个生命翻转的人，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不但诚实，他而且勇敢。他不但勇敢，他可以说出来，说出来他生命的翻转，他过去的不堪，他怎样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相信这一位死里复活的神与他同在的时候，圣灵与他同在的时候所彰显的那个大能在他身上。我们是带能力的人，我们是带得胜生命的人。基督徒不骄傲，但是基督徒忠心，基督徒诚实。诚实是因为我们的神诚实，他是信实的，他说你相信我，我就造就你。所以基督徒的祷告非常重要。今天我们用的那个经文是叫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讲的这段非常有名的浪子这段故事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剧本。这个剧本可以拍成很多电影，把它加肉加骨的变成很多电影。他说我用的三段经文，他说他醒悟过来，就说父亲，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我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在这样的经文当中，他讲的意思是什么？我们都知道，这个爸爸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犹太的规矩当中，继承遗产给两份，所以这个小儿子走的时候，他只领了三分之一份。他领了三分之一份，他要出去呢，要闯前程，那在家中呢，一定是这个嫌爸爸啰嗦，嫌哥哥不爱他，就出门要钱，通通给他。出去以后，经过一场生活以后呢，他沦为一个这个伺候猪的人。所以他吃猪食呢，他要人家批准。那这个猪是什么人养的？猪一定是外邦人养的，是不是这样？一定是外邦人养的。那既然是外邦人养的，他就是沦落到异乡，在外地的地方在求生存，他就是寄居在外，可怜，活得比猪都不如，累得跟狗一样。我们现在常喜欢这样讲，喂猪，他不是喂猪的人，他是伺候猪的人，所以他吃猪食呢，要那个喂猪的人批准他才能吃。在那个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窘啊，非常窘，吃饭、生活、活命都有问题了。醒悟过来，什么叫醒悟过来？他对不起他的父亲，他对不起天，他为什么对不起上帝的？上帝给了他这么好的一个爸爸，他不要，他跑出来，他想到什么？他想到他爸爸有很多的故宫，爸爸有能力给他工价，爸爸有口粮可以给他，他没有的爸爸都可以给他。所以他醒悟过来，他要悔改，他回去，我不要名分，我只要做个故宫，你给我吃给我喝，让我能活下去就可以了。我们常常回到神的面前，在我们在外面的日子，在走的时候，在转的时候，人有很多的窘途啊，对不对？中国大陆拍的人在窘途啊，那真是，你看到那个窘途还真是窘啊。他这个人在倒霉的时候，他碰到的事情更倒霉，还碰到倒霉的人，那真是摔到底。在那种状况之下，他想到谁？他想到神，他想到他的爸爸，他醒悟过来，他要回去。这个回转的意思，他开始诚实面对他自己的日子，他自己不行啊，活不下去了，那怎么办呢？对不起上帝啊，上帝给了我那么好一个爸爸，给我那么好多的恩典，我不要，我要凭自己。这就是离弃，跟神疏离。在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就跟神疏离了。上帝在伊甸园找不到亚当，你在哪里？他，我躲在这里，我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羞耻。然后上帝给了他遮盖，所以他在这个 当中他回去了。父亲动了慈心，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他，还宰了肥牛犊。大儿子要讲话。所以在这个我们所遭遇的一切当中，诚实非常重要。我们有没有那个胆量诚实以对我们的上帝？我们诚实以对我们的上帝的时候，圣灵帮助我们，神帮助我们，只要我们回转向神，圣灵就与我们同在，口里相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圣灵就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得到死而复活的生命，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爱。所以讲来讲去， 我们信的是什么？信的就是爱。那这个爱，每个人都要做个有爱的人。那这个有爱的人，你能诚实面对神给我们的爱吗？你真实面对，诚诚实实的去看神有多爱我们吗？很难想象。五旬节问你有没有看见圣灵，有没有？没有。有没有看见神？没有。有没有看见人？有。那对人诚实容易呢，还是对神诚实容易呢？圣灵碰触到你有没有感觉？绝对有感觉。神碰触到你有没有感觉？绝对有感觉。上帝跟你说话你听到没有？你一定听到。你可不可以说给我听？我可以说给你听。我再问你，他用什么话跟你说？你说不出来，反正他就告诉我，反正他就碰触到我。神跟我们的关系就是这么微妙。圣灵碰触到你的时候，神借着圣灵碰触到我们，能去领受到神给我们的爱跟神给我们的大能。他绝不撇弃我们的灵魂在死荫幽谷，绝不撇弃我们的灵魂在阴间。前一阵子我们 读圣经，读到犹大出卖耶稣，犹大出卖耶稣，他看到耶稣复活没有？犹大有没有看到耶稣复活？有没有？有啊。有吗？有啊。没有。犹大根本没有看到耶稣复活，他出卖了以后他就死了，所以后面才十一个门徒，才加一个门徒进来。为什么？因为旧约就讲他没有居所，但是他的职分有人替代，所以要选一个，选一个出来带他。这是有圣经根据的吧，早就在讲了，大卫早就说了嘛。所以神的话是信实的，神的话早就告诉我们，神是诚实的。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光诚实是不够的，要坚持到底，要持之以恒，永远不变，否则就是大奸若忠了。大忠若奸，哎，这怎么讲？大忠若奸，大奸若忠，大奸若忠，就是看起来很好，看起来是个敬虔的基督徒，可是你根本不相信神可以帮助你，你根本不知道神那个大能可以帮助你到什么地步嘛？你真的相信他是调动万有的吗？你真的相信他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吗？你真的相信他是无所不有的吗？你真的相信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他可以给你吗？你真的相信你生病的时候神可以医你吗？诚实吗？若是诚实，神迹奇事就出来了。也许人家会觉得我们癫狂，可是那个相信是上帝碰触到你，圣灵 touch 到你，圣灵接触到你的时候，孩子你开口你求吧。所以那个祷告非常重要，那个祷告重要到什么呢？他说我是诗篇三十二篇，在所有诗篇里面一共有七篇忏悔诗，从第六篇三十二篇，三十八篇，五十一篇，102篇，130篇，143篇，总共七篇，七篇有五篇是大卫写的。大卫诚不诚实？这可以回答。大卫诚不诚实？诚实。大卫善不善良？善良。大卫有没有做不好的事情？有。那个不好的事情坏到什么程度啊？谋杀，对不对？简直是这个杀人夺妻，对不对？可是他常常写悔改，常常跟神悔改。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赦免哦，不是遮盖哦，赦免是什么？提起来，挪开了，没有了。所以那个死刑犯在跟神忏悔的时候，他真正相信神可以救他的时候，神赦免他的罪，拿起来移开，他得到一个出其意外的平安。他的平安是那个旧约讲死就死吧，他坦然。他要死的之前 他讲了什么话？我要跟这个受害者的母亲道歉，我要在他面前取得他的饶恕。所以那小屋店里面讲，把那个人最后放在审判台上，他不能原谅那个把他小女儿掳走的，把他小女儿杀害的人，失踪了，他没有办法原谅那个，他没有办法原谅他的爸爸，他没有办法原谅他成长的过程，他没有办法原谅那个他成长当中心中的阴影，他没有办法原谅那些在生命当中害过他的人，他没有办法原谅。可是叫他坐在审判台上的时候，他判不下去，他 他为什么判不下去？你难道就没有错吗？你难道就没有对不起过别人吗？那么你要不要先审判你自己呢？所以他走下来，我不能坐在审判台上，因为圣经告诉你不要论断，论断不是我们的，我们不知道。所以有一句很玄妙的话在圣经里面，也是一个神学的问题，大家可以去研究啊。他说犹大后来死了，犹大到他所该去的地方了，犹大到他该去的地方了，犹大去了他该去的地方，该去的地方是哪里我不知道。他没有说阴间哦，他没有说地狱哦，他都没有说。要不要去研究一下善恶是我们判断了，那恶是不是在神的权柄之下呢？那这些恶人是不是神的意思在那边在调不动他们在走呢？那撒旦做任何事情要不要上帝批准呢？所以我们的圣灵是万灵之灵，我们的圣灵是圣洁的，是超乎万灵之上。圣灵与我们在的时候，能力是超乎万有，它可以调动万有，包含面前的灾难、病痛、软弱，都在我们的信心上面。你信不信？你过得了这个关？信不信？你信不信？你能戒除那些别人认为你戒除不掉的东西？一再有生命的见证，我们凭人是没有办法的，绝对没有办法。看过很多，我们没有办法去戒除那种恶势力。只有神保护我们，他说在我跟你当中没有任何事情，没有任何阻拦可以在我们当中，没有细缝，没有见缝插针进来的撒旦，没有。那是因为我们诚实的面对神，因为主啊我不行了，主啊我要你救我，主啊我真的是软弱。当我们什么时候软弱的时候，神什么时候就刚强。所以诚实面对是很重要。他在这地方讲，他说凡虔诚的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神可寻找。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可以求告主名，我们可以凭奉主的名做很多的事情。你凭什么奉主的名？因为你相信他。你要奉主的名，你就是完全投靠他，你就完全依靠他，你就完全遵循他的路在走。他告诉你或向左或向右，行在那个当中是正道，你就走，你会有声音听到。虽然艰难给你当饼，困苦给你当水，受苦受难，这是神的心意。你能明白那个心意吗？如果不能明白那个心意，你通通要挪去，那就是凭自己的办法再挪去。你是真的相信他是你的神吗？他是你的主，他是你救命的主，他是你生命的主吗？最后他说，你是我藏身的地方，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欢乐四面环绕我。所以真正跟神同在的时候是喜乐的，是平安的。所以我常常讲，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平安喜乐，是因为无论你在任何的困难的环境当中，或者任何顺利的环境当中，你都知道神同在，因为他给我们欢喜的灵，快乐的生命，还有安居的这个安身立命的这个平安。这很重要，这是因为他同在，我们才有那样平安。我们不会说主啊，主日完了回去啊，我还要这个拿到以后，我还要更高一点的品牌，是不是？拿到以后我还要更多。对，寡人有个，不是寡人，本人有个毛病啊，买东西喜欢买很多。什么叫买很多呢？买一件衣服，这个样子很漂亮，明明看到蓝色的，最好有一件白色的，还有一件红色的，最好还有一件黑色的。所以师母常常骂我，你买衣服绝对不止一件。就觉得不够，那个就是毛病，那个、就是贪心，就害怕，怕买不到了，怕要穿的时候没有那个颜色了。这人的小贪呢、啊，人的那个小小的毛病啊，就是证明在我们的诚实上面。人的诚实跟神之间是没有办法隐藏的，人唯独在神面前诚实悔改的时候，神伸出大能的时候托住我们救我们。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别人认为我们是烂命一条的时候，神救我们，神翻转我们的时候，大家张着眼睛看你，因为你是神的见证，你是神的荣耀，因为神的圣灵与你同在，神改变你，这是我们的相信啊。我们做个基督徒不是相信这个吗？那最后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他讲说，命令的总归是爱，就是爱。这爱从哪里来呢？很重要的话，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跟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 这个爱是什么？什么叫无伪的信心生出来？你相信神吗？你真是一点怀疑都没有，你就是完全相信吗？死就死吧，有那么潇洒吗？对不对？把你的孩子送去当宣教士的时候跟孩子讲，孩子我们天堂见了，你这次出去大概什么时候回来我也不知道，有那么潇洒吗？有那么相信吗？这是无伪的信心啊。无愧的良心是什么？上帝给我们一个完全的心。我们今天讲诚实，诚实就是完全，诚实就是坚持到底，不完全的就是分裂，不诚实那个细缝就是撒旦进来，你就开始分裂。无愧的良心，良心有亏了你就不是一个完全的良心，你就不叫良心，这就是有亏的良心。信心也是不能有一点点怀疑的，你就相信，哼，谁那么潇洒，死就死吧，对不对？那没有几个人说得出这种话来的。可是很多的宣教士，很多的，我不讲传道人啊，很多的委身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常常讲，你听到呼召清不清楚？听到呼召以后的委身，听到呼召以后的委身，你完不完全？你是不是真的完全委身给上帝了？真的完全给那个耶稣基督了？真的委身给那个告诉我们，每当如此行，你要纪念他，因为他是死而复活的神，因为他是得胜的神，是不是每次在用这个饼、用这个杯的时候，按照你如此行，如此的省察自己的信心是不是这个样子？他说，要从清洁的心。什么叫清洁的心？就是没有瑕疵，就是完全，完全的心，完全，不完全的心就是不诚实的心，诚实的心就是完全。这个话怎么说呢？你完全的相信，你死心塌地的相信，完全的委身，你就相信主啊，你叫主啊的时候，你做主。主啊，我要，就是第二。所以圣经里面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没有中间地带。相不相信？相信，那就是相信。小信，主啊，我有信，但信不足。小信，没有什么小信，没有什么大信，就是信不信。信就信到底，不信就是不信，不信就没有说我有的时候信，有的时候不信，那会痛苦，那就没有喜乐，那个完全没有喜乐，完全没有平安，因为你不相信他的大能会托住你，你不相信那个圣灵会像你承认主啊你是我救主的时候，圣灵如鸽子般的降临在你的心上，降临在你的灵里。吴宇森导演很喜欢暴力美学，每次鸽子就出来了，哇，圣灵就出来了。这什么意思？圣灵碰触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领受的。神碰触到我们，我们会有领受的。可是那个敏锐非常非常的快，非常非常的需要清洁的心才能领受。所以在五旬节的这一天，让人说方言，说各种相谈，可以沟通，可以讲讲神的大能，为神做见证。在创世纪开始讲的时候，一讲到这个方言就喜欢讲到巴别塔，那个时候人是可以沟通的，全世界的人话语都通的，因为要盖一个巴别塔上去，要让在天上的神看看我们人有多厉害，神一看这还了得，把它打乱，全部不能沟通，有各种的话。到五旬节圣灵下来的时候，让各种的话都可以通了，这是很有意思的两段经文，可以去看一看。原来是可以沟通的，原来是神的子民都是在他的乐园里面。然后呢，因为要分别善恶，要分别你我，要分别分门别类，要分这个要分门分派的人是最可怕的。所以上帝说，人回到我们面前，人神爱世人，他爱所有的人，只要我们能回转，像那个浪子能醒悟我们所信的，所信的神是信实的，我们用诚实的心来面对，用委身也要全然的委身，没有什么好商量的。其实跟上帝真的没什么好商量的。你说主啊，我今天要去，包含我在里面，我也常常会商量，主啊，偷个懒好不好？撒个娇可不可以？上帝是伟大的艺术家，上帝是幽默的，上帝是很有趣的，他会告诉你你的求对不对，你求下去了也应允你了，你去做了以后你会领悟到神的美意，神是多么的爱我们，神爱我们以至于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还不放心，因为我们的相信还死而复活，40天里面给500多个人看见，然后彼得去讲道，圣灵降临， 120个人聚会，有3000个人得救，哇，如果在我们教会好得不得了。我们有两坎，第一坎我们还达不到120个人，第二坎会有3000人进来吗？这个教会装得下吗？要担心吗？不用担心吧，我们只担心圣灵没有降临在我们身上。那我们的相信是不是这么确认？还是我常常去想办法看很多的忠言录啊，看什么人生规劝啊，看那些，没有好好的读圣经，好好读上帝的话，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跟神在一起，诚实的面对我们的信仰，诚实的面对那个圣灵的帮助。我们去祷告。慈爱天父，向现在感恩，在五旬节的今天，我们知道圣灵的重要，我们也知道你爱我们的心，你总是让我们用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还有无畏的信心，在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恩典。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是何其的大，在你无所不能，在你无所不用，在你真是能神行神迹奇事的神，主要因为那些大事、善事、美事没有一样不是不出于你，出于你的。主要当我们遇到所有难处的时候，你总是有声音告诉我们要行在其中。主要当我们敬虔的仰望你的时候，在你面前的祷告是蒙你垂听的，也蒙你应允。当我们难过的时候，我们相信你圣灵亲自的安慰，圣灵亲自的引领。当我们知道我们错的时候，你给我们胆量，因为你是刚强的，让我们依靠你，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求宽恕的心，也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宽大的心，来懂得饶恕。主要因为你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回到你面前，一切都得到你的救赎，一切都得到你的恩典，让我们承认你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